的情怀。是祝福是埋怨，终究要面对，是欢笑是泪水，自己心甘情愿。 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Yeah.